子，烟花里泡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我在 CBD，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三里屯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后海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五棵松， 我在七九八， 我爱听， 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FM 九七四。动听音乐，辛辣点评，还有更多王牌福利，娱乐最王牌，精彩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 Hello， 娱乐最王牌，我是白洁。 Hello， 我是艾哥。 大年三十啊，这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啊！ 我们要给大家拜个年。 是，哎，今天就提前给大家拜个年啊！准确的说，其实是应该今晚上过了零点啊才拜年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提前一点吧，省得大家没空理我们那时候啊。 所以今天晚上就要大家在家里面守岁了吗？开始。 对，然后此时此刻应该大家都是在去吃这个年夜饭的路上啊！就祝各位在新的一年啊，在这个狗年大吉，狗年旺旺。 戊戌年大吉哈。2018年我们都要顺顺利利的，开开心心的。 对，一定要旺起来哈，旺啊，旺旺旺旺， 这样好吗？ 好吧，就学下来，狗放出来哈、啊，有这么说自己的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听歌，这里是娱乐最王牌，就在 FM 九七四。 下午5点，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，Goodbye World。 我是5点半，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，王牌新发现。 我是傍晚6点，有可能请你吃饭，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，白给100块。 我是走心6点半，偷故事的人。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。2018年，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。 我是白洁， 我是艾科，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娱乐最王牌，欢迎回来，我是白洁。 Hello， 我是艾科。 对，今天是大年三十啊，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呢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赶着回家团圆吃年夜饭。咱们这样，接下来也了解一下春节假期有哪些精彩的文娱项目，好不好？ 好，嗯。那从今天晚上7点半开始呢，央视的2018年的狗年春晚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啦。那今年的春晚呢，除了中央电视台的主会场以外，还有4个分会场。 是的啊，分别是设在广东的珠海、山东的泰安以及海南的三亚。哎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比较特别了啊，就是这个贵州省，然后那个黔东南州黎平县的绍兴侗寨啊。 啊， 这绍兴侗寨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。啊，那种吊脚楼，哎，这个建筑学上堪称一绝，就是不用一丁一卯，皆是用木头穿插而成，严丝合缝，特别厉害 啊。所以说绍兴不仅是鼓楼之乡，而且也是歌舞之乡。 嗯， 而且它的歌类呢，尤以侗族大歌最为有名，而且被誉为是人类的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。 哎，说到这儿，我们也用一首歌来让大家这个缓解缓解疲惫啊，因为准备这个年货啊，之前前两天可能都挺忙的啊。 嗯， 现在呢就不要着急，反正呢也不怎么堵车，我估计慢悠悠的大家开着车去吃年夜饭，听着好歌，吃着火锅。好了，我们来听歌。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，我的家改变天南和地北，日晒我是风吹， 我熬得无所谓， 路边那朵蔷薇 纯粹， 管他的手机，管他谁是谁，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，天亮走到天黑， 从不觉疲惫， 黄昏中的堡垒，

沉底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 我是五点半，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。王牌新发现。 我是傍晚六点，有可能请你吃饭，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，白给100块。 我是走心六点半，偷故事的人。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。2018年。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。 我是白洁， 我是艾科， 你试试，你试试。 Hello， 欢迎回来，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文娱资讯呢。关注到这部电影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也会在大年初一正式上映，而且在电影当中呢，赵丽颖扮演了女儿国的国王。 是的，另外还有林志玲啊、梁咏琪啊、刘涛啊，还有石榴姐，这个苑琼丹啊，历来啊改编《西游记》故事的贺岁片很少有评分高的，就是尤其是女儿国国王和唐僧的这个爱情故事啊，就是我觉得能把这个故事圆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《唐人街探案》，陈思诚导演，王宝强、刘昊然主演的啊，这应该是第二集了，也会在大年初一上映。 这次故事呢，发生地挪到了纽约，走的依然是侦探喜剧路线，而且只是你不知道观众面对这个王宝强搞笑耍宝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丝心疼的感觉？ 那大家自己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听歌了啊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 下小秘密， 小秘密 压心底，压心底不能告诉你。 温 风吹过，温暖心底，我也想起你。 想起 要把最甜蜜的祝福给你。 我要祝福你身体健康棒棒的，我要祝福你事业进步更顺利，我还祝福你回家不用再想起，最后还能赚他一个亿。 说出来反应 伤痛，只需要用眼神沟通。爱你的人自然会懂你痛的内容。Ooh, yeah, 没有写上地址的信封，装再多爱也没办法送。往事裂缝，没有哭过的恋人又怎么会懂？你的永远是不是冲动？ 更累，人别因为怕黑。

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，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。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。 我是白洁， 我是艾科，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哎，我现在就在想大家晚上准备吃什么好东西啊。就是年夜饭其实丰富多彩，不管吃什么总有那么几道菜，或者说呢有一些年夜饭是我们现在一想到就会想到的一道菜肴，对不对？ 梅菜扣肉 或者说现在让我想的话就是饺子。你说了跟没说似的、 过年必须要吃饺子才有团团圆圆的感觉。 对啊，我不知道大家年夜饭最喜欢吃哪一道菜，今天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除了刚才说的那个。 嗯，还挺想吃白斩鸡的。 白斩鸡， 嗯，就是白灼的那种鸡肉。 哎，你知道就是在北方过年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习俗，就之前很早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就是把这个公鸡宰好，然后呢就是要炖一锅鸡肉啊。对啊，一锅啊，就是一整只鸡啊，就是炖一只鸡。 就是每个地方吃法其实不一样。 哎，有人会说吃鱼，哎，年年有余，对不对啊？ 对。 所以说年夜饭呢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个记忆点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所以呢，大家对于你来说，年夜饭的记忆点是什么样的？可能现在很多人在家里面吃年夜饭已经很少了，都喜欢出去吃年夜饭， 对啊， 提前订。 嗯。 所以你是今天晚上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吃的？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年夜饭的呢？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互动一下。记得关注白洁 FM， 阳春白雪的白，人杰地灵的杰。 好，我们继续听歌。 吵吵闹闹，纷纷扰扰，唠唠叨叨，实在无聊，很容易变老。 简简单单，平平淡淡，开开心心，欢欢笑笑，世界多美好。 拥抱就趁现在，时间那么快，错过就不能重来，和气才能生财，别让无气取代面罩。 晚饱忙都没有时间吃饭，是不是太赶？有人为了完成梦想起早贪黑，增添失眠，算不算美满？ 无论你从哪来，穿什么品牌，烦恼别随身携带， 抹黑不如表白，冷战不如取暖，期待还 辛辛苦苦东的西跑， 斤斤计较没完没了， 算来算去失去多少？ 吵吵闹闹，纷纷扰扰，唠唠叨叨容易变老。 简简单单，平平淡淡，开开心心该有多好？ 曾经陪伴，前进不换。 世界很简单，别彼此为难，不如坐下谈谈，吃顿团圆饭，交杯换盏，烦恼烟消云散，顺其自然。 回到娱乐最王牌，我是白洁。 Hello， 我是艾科。 狗年旺旺旺啊！我们继续回来说年夜饭。 我们今天所有的开场都要旺旺旺。 哎，对，好，以后就这样，就是大家其实见面打招呼不用那么的麻烦，是不是？省去所有词儿全都省去，见面就是旺旺旺旺旺旺旺。 我觉得今年我应该养个宠物。 咱们非要自己这么玩的这么开心吗？在正在去吃年夜饭路上的朋友们啊，提前祝各位春节快乐！年夜饭。记忆点不一样，刚才我其实又想到了一道菜，是我特别喜欢吃的。 什么菜？ 四喜丸子。 哦，哎，会吃的， 是不是？到过年的时候好像都得吃这个四喜丸子啊。 是。 哎，这个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是说，要把这些中国的名菜啊，就是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。 嗯。 你还记得四喜丸子是怎么翻的吗？Four happy， 四喜 ，Four happy 丸子。 嗨，反正就是会有一个菜呢，就是现在想想就会勾起你的童年的记忆。我现在一想，就是小的时候每次过年的时候特别期待的一道菜，就是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好吃。但是现在你要真让我过年再吃这道菜，我很可能已经吃不下了。 有什么菜？ 巴斯土豆。 巴斯土豆。 巴斯土豆。 啊、哦，就是会口感有点甜腻的感觉， 就是会我记得我从小就会制作这道菜了，就是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学做这道菜 啊、哦， 就是要裹上那个糖，然后在这油锅里哎拉出丝儿来，哎那个样子，吃起来呢又甜甜的，然后里面又是土豆的糯香，哎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现在，哎很少再吃到这道菜了， 为什么呢？ 对，因为 现在已经不做了，懒得下厨了。 对对，就是这个，我因为年夜饭的其实的聚会的方式也是在发生改变。 嗯、 比如说家里老人在的时候是一样子，反正如果不在呢，那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样子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可能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出去，到饭店去吃年夜饭啊。 对，最多的感触就是以前是大家具，现在慢慢变成小家具。 哎，咱们能不能在年三十晚上聊点开心的话题？ 好的，啊、那大家今天晚上吃八宝饭吗？ 反正好吧，就是八宝饭，我们听一首开心的歌。 想你跟谁在一起，猫咪表情诡异，叹气吹哭了咖啡，电视转来转去，你的 我在回家的路上，全家团圆过大年。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，欢欢喜喜过新年。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，接听出险报案电话。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，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。 人保直销车险，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，365天全年无休。拖车、搭电、更换轮胎，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518，人保直销车险。 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。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特约播出。 好，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，我是白洁。 Hello， 我是艾科。 上菜喽！ 哎呀， 过年了啊，年三十，我们马上要上年夜饭给大家。刚才上了好几道菜，不知道您喜不喜欢？接下来让艾科给大家上一道菜来。 有一道菜叫做苏式樱桃肉。 哎，这个听起来不错。 它的长相有点像东坡肉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小块的那种，对不对？ 对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了，还有一道菜叫做白菜卷，是一位听众发来的信息。 哦。之前给我们留言就说起来这道菜，对不对？ 对，看起来做的特别晶莹剔透，一看就想让人想吃。你知道现在坐在直播间的我们俩，现在口水已经 别提了，行吗？哎，我特别想问一下，哎，柯，你是哪里人呢？ 兰州人。 兰州人，那兰州过年年夜饭有什么特别的吗？ 不吃牛肉拉面。 哎，对，是年三十晚上好像还真是不能吃面，那会不会上来一个大盘鸡呢？ 不会， 也不会。 对，我们年三十其实过得还挺普通的，因为我们家主要是以南方人比较多，外公外婆都是上海人，所以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喜欢吃，除了饺子以外还会吃白斩鸡，鱼肉，白肉会比较多。 哦，好吧，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。你说你是兰州人，我想象你的年夜饭应该是一大桌这个什么烤羊串啊，这个是兰州拉面啊，是吧，炖什么什么牛肉啊，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。但是就是很多南方人可能不太吃的习惯北方的口味， 好吧，大家听着开心就好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继续送上一首好歌。虽然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是有点饥肠辘辘，但是呢，能为大家在去吃年夜饭的路上创造一些开心，我们也很欣慰。来，我们听歌了。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禁忌，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取的禁区。在不在你掌心，还是只能往心中扎营，在茫茫的天和地解约整个世界的风雨。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，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为我痛，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是不可泄露的天机，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。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，还是只能往事中眨眼，在茫茫的天和地解约整个世界的风雨。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，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期独行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深知又深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，你的心。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深知又深的秘密。 心。 白纸我来信手涂鸦，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，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，只要有说法不用章法，结了果的大树何必开花，谁在树下追死谁。 对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。北京银行，真诚所以信赖。 瑞浅纳福，世事兴旺。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， 餐饮、百货、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，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。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。 瑞浅纳福，世事兴旺。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， 餐饮、百货、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，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。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。 我在 CBD，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三里屯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后海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五棵松， 我在七九八， 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FM 974，动听音乐，辛辣点评，还有更多王牌福利。娱乐最王牌，精彩倒计时，3、2、1。 回来啦，这里是娱乐最王牌，哈喽，狗年旺旺旺旺旺旺旺，先开始打招呼啊，今年就这么定了啊， 哎， 春节快乐，大年三十，对，我们刚才是在聊吃的，对不对？那艾科呢，说到了自己家里的年夜饭，我也提到了我印象深刻的几道年夜饭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老家过年的习俗。你知道北京人在除夕之夜啊，全家啊、就吃完年夜饭之后会尽情的玩一夜。你像我记忆当中小的时候，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彻夜通宵的玩，就是有时候跟自己的哥哥姐姐啊、弟弟妹妹有时候玩打扑克什么的。 那就是守岁嘛。 守岁，然后实在熬不住了，睡一会儿。到这个12点钟声敲响的时候，大年初一吃饺子就开始了。当然年初一的饺子呢可不在初一的白天吃，因为到年三十晚上0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就要端上桌。 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，有我曾经有个室友是山西人，他我说山西的这个年俗说，山西人过年啊吃年夜饭不能说谎。 不可能吧， 就是你桌上一片安静。 那可能是有一些某些地方有这样的习俗。 对、我觉得这样的习俗可能现在也失传很久了。 对，那接下来咱们可不能不说话啊，咱们还得听歌呢啊、来继续听歌。 开一万扇窗，到这里才遇上，不生想走那片，梦中出现过海洋，若错的会太多，你最美才亮相，唯有 娱乐最王牌， 我在三里屯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后海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五棵松， 我在七九八， 我爱听， 我最爱听 娱乐最王牌。 FM 九七四，动听音乐，辛辣点评，还有更多王牌福利。娱乐最王牌，精彩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，我是白杰。 Hello， 我是艾哥。 年三十了啊，这个除夕之夜，然后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吃着年夜饭，看着春晚，乐乐呵呵的迎接新的一年，然后狗年大吉。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过年的习俗啊，其实很多。你知道在上海呢，就除了这个守岁啊，据说这个上海人过年讲究要买那个活鲜的鲤鱼接财神。 对， 你看上海人嘛， 我知道的，这个事我是真知道的，因为我听我外公外婆说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鲤和利的读音特别相近，而且在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从水里抓出来的这个活鲤鱼，穿上红丝绳贴红纸的时候，头尾翘起像大元宝一样的， 这个还是真是挺有意思的。 那个造型就寓意着2018年你会发大财。 哦，原来如此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每一个地方过年的习俗真是不一样啊。既然我们说到了上海，我们就听首跟上海有关的歌，有个来自张信哲带来的《上海姑娘》。

欢迎各位把您在年三十的美好的祝愿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，无论您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怎样的收获，或者说呢有怎样的改变，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。 或者说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，大家可以当做一个许愿树，把自己新年的愿望发送过来。 是，哪怕你只是许愿说我这个明年这一年能够吃的再多一点 就是吃了吃的太吃的再多不胖， 对，这也行。好，继续可以让大家在这边选的同时，我们一起听好歌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。

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饭店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见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。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央视春晚就要开始了。这一时段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春晚亮点。昨晚，央视公布2018狗年春晚节目单，共有42个节目入选今年央视春晚。今年春晚的创新亮点越发凸显，欢声笑语连成一片，真实地感受到了喜气洋洋、欢乐吉祥的节日气氛。无论从歌舞、小品、相声，还是戏曲、武术、魔术、杂技，都让人感觉耳目一新，看着就高兴。凤凰传奇、容祖儿、周渝民、沙溢、胡可一家、佟丽娅和陈晓带来开场歌舞《万紫千红中国年》。语言类节目贾玲今年再战春晚，笑料足。蔡明和潘长江继续搭档，鹿晗还成为他们口中的常客，标准美男子的象征。在歌舞类节目方面，周杰伦再登春晚，带来魔术加歌曲的形式非常特别。王菲和那英再度合体演唱《岁月》，杨洋和王凯两人与留守儿童一起为大家送上一首催泪满满、感人至深的歌曲《我的春晚我的年》。黄渤、陈伟霆、张艺兴表演的《最好的舞台》，三人齐跳复古 disco 的画面非常逗趣。这档节目会在11点左右出现。TFBOYS 青春满满的约定，我与2035有个约，将会出现在0点钟声响起前。说了这么多，赶紧吃好年夜饭，一会儿央视狗年春晚见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，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我在 CBD，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三里屯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后海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五棵松， 我在七九八， 我 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FM 九七四，动听音乐，辛辣点评，还有更多王牌福利，娱乐最王牌，精彩倒计时，3、2、1。 王牌，文艺最前排。Hello， 过年好，我是白洁。 Hello， 我是艾科。 准确的说，我们先不能说过年好，因为还没到点儿啊。今天是这个年三十儿啊。 对，到零点之后，我们才能说过年好。 对对对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估计大家的这个手机会不停的响啊，因为微信呢会源源不断的发来。 但 我就觉得这个群发微信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有点别扭。哎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短信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群发的短信，每次你都要把这个编辑好的短信勾一大堆人，然后不停的去给大家群发，一直到哪年开始，我突然意识到别人并不喜欢收到你发的这种群发的短信或者是微信， 一点诚意都没有。 对，所以呢，就要刻意的去编辑一些你最想去祝福的人，然后呢，特意给他发一条你自己原创的微信 对 或者短信， 哪怕是一条语音，我都觉得会比那个复制粘贴的文字更加有诚意。 是是是是是，或者呢，干脆为了省事儿，直接呢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一张图片，然后呢有年夜饭的这个图片或者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片，然后呢配一段文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，你心里惦念着大家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我觉得这样也挺好。 对，像如果遇到了最特别的朋友，你可以点开他的头像给他发一个小红包。 这个就比较实在靠谱了。 对、啊、 但是我估计还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在这个吃年夜饭的时候呢，大家来这个玩这个抢红包的游戏啊。好了，那就祝大家玩得开心，吃得开心。我们继续听歌。 小时候跟着爸妈去拜年，每次都能挣到很多压岁钱。上学之后把存下的这点钱都换成了明信片，一张张贴上邮票寄向远方，也收到很多最美的祝福赠言，再没见过那一张张笑脸。大学毕业我买了一个手机，那年头看起来我好像还挺牛的，从此以后在大年初七就是各种煽情的拜年信息。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，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，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，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。给您拜年了，春节好。 刚刚的我可要流出眼泪，突然发现落款人儿不对，原来你全是群发的信息，你竟然还忘了修改后缀。我顿时觉得过年索然无味，就好像喝了一碗温带开水，你说他怎么能这么棒槌，我真想给你也一锤。现在的你看着电视机，还拿着手机发着信息，你转了一个去年的对联，给老板们全发出去，你没诚意，老板没理你，你是不是有点心虚？ 嗨，没事，改天见面做个揖，亲口道一句马年大吉。 群发的我不回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实在是觉得太累，不管你是谁，群发的我不回，这全部是只是怀念真的东西。不管你是谁，群发的我不回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实在是觉得太累。不管你是谁，群发的我不回，这全部是面子的问题，我只是怀念真的东西。 我在 CBD， 我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三里屯，我最爱听娱乐最王牌。 我在上海，我最爱听娱乐 最王牌， 我在五棵松， 我在七九八， 我在听， 我在听， 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， 动听音乐，辛辣点评，还有更多王牌福利，娱乐最王牌，精彩倒计时，3、2、1。 还没过年，因为现在是年三十，但是要提前祝贺一下大家。另外呢，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红包，虽然我们现在节目里没有办法发红包给大家，但是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每天都在给大家发，是不是？ 对，9块9毛9啊，白给白 看 啊。 对对对对，这年三十晚上可能现在一时半会儿来不及给大家发了，但是呢我们这个用意念给大家发好不好？在心里面我已经给大家派送了很多红包，请大家好好的接住啊。说到这个红包，广州其实有这么一个习俗，因为广州它又叫花城啊，一年一度的这个迎春花市也是它的这个一大民俗 啊。 你知道广州的新春的风俗呢，在人际交往当中必备利是啊，其实也就是红包。 嗯，所以说广州人给红包是十分有讲究的， 对， 要给双封 啊， 包的多少呢？可多可少吧， 对， 但是没有利是是没有礼貌的一种表现。 对，就是你不能是吧，去了之后空着手哈，拿两个钢镚扔给人家，这不行啊。所以这个对对对，春节期间啊，你要是去广州人家里面去做客呢，要多带几个红包为好。甚至你知道在商场门口也会在金桔树上挂满利是，然后呢任人来摘取以求吉利啊，里面可能放个几毛钱都行，但是呢它是一个好的兆头，或者有一个好的祝愿。 对，金桔树还是我看到广州的街头每家商店门口都会有，在过年的时候 很有意思。哎，真的，我现在想想说，如果有一年的过年呢，也不必就是待在自己的家里面，可以出去走走也挺好的。 对呀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选择这个出国旅行的方式来过年。 对，好，刚才说了半天广州，我们就来听一首广东话的歌，好吧？ 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，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，不清楚未来，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，每天要孤单看海，宁愿一生都不说话，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，无言一句想跟你一起。 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。无言地爱，我偏不敢说，说一句想跟你一起。如假，如可分身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。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，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，我是白洁。 Hello， 我是艾珂。 哎，我们去江苏看看好不好？ 好啊。 就这个江苏人过年呢，有一个风俗和别的地儿不一样啊。 怎么了？ 就是但凡有六十、七十、八十祝寿的，都在春节举行，而不是在生日当天来庆贺。哎， 有人说这个初一这一天啊，很多地方都不能扫地。 哎，这是真的啊，认为说一扫地就把这个啊，就是所谓啊，就把这个财气扫走了。 就年初二，你即使扫地了，也不能把垃圾倒出去 哦， 而是在堆在屋的墙角边，一直要等到月半，称为聚财。 哦，据说这个江苏人过年呢，除夕还要把这个饭里面放的那个熟的簸箕啊，吃的时候挖出来，谓之绝元宝。 哦， 哎，有这么一个习俗，让亲友来往的时候呢，泡茶的时候就要置两只这个青橄榄。 有点像喝酒的意思。 哎，为之喝元宝茶，就是恭喜发财。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说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？ 好吧，意念上大家也给我们发红包了，我们接着了，谢谢你们啊，我们继续听歌。 生存在这颗星球的生物，似乎都能避免有时被欺负。放轻松，让世界随着心转。 别把自己看扁，谁又能预测预测到明天，在心中开始疯狂，就从那等待月亮我的中国歌谣， 回来，我是艾科， 我是白杰，娱乐最王牌。我们最后来说说陕西的这个习俗，好不好？ 嗯，这陕西啊有吃五豆的习惯，而在春节的前一天晚上，你比如说取出五样的豆子：大豆、黄豆、绿豆、豌豆，还有打钢豆。 为什么我现在脑海当中都是那首歌《红豆》？ 大红豆， 大红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 而且据说这天津人也吃五豆。 嗯，好吧。那我们继续听一首歌，然后呢也再次祝愿各位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呢能够一帆风顺啊，事事顺心。 好 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了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到达目的地准备开始吃年夜饭了。总之呢，恭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同时迎来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元气满满，活力满满，然后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，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。 汪汪汪汪汪汪， 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狗年大吉，拜拜。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两人住，活到一千岁，到一般心醉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，共你双双对，好得戚好得意，被蓝天帮动闲事，就算翻风雨，只需睇到你，只见阳光千万里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正是阳光空气。扮靓啲皆因你，癫癫地皆因你。为你甘心作傻事，扮下星星叫，睇到乜都笑，有你在身边多乐趣。若有朝失咗你，花开都不美，沿途放倒对象住，做个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对，对木头公仔。有了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正是阳光空气。 纯粹才美，人